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44集，五雷符。 哎，就在这里吧。 方阳师叔领冬至来到院子里，指着树下的石桌， 这里适合你学，去坐着吧。 这里灵气充足吗？ 老头从道袍内袋摸出手机， 不是，方便吃饭。你等会儿啊，我在群里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把饭做好了就直接送到这里来啊。 这也可以啊，总算知道何月身上吊儿郎当的不靠谱是从哪里来的。 发完微信，老头满意地朝冬至招招手，开始教他吐纳养气的功夫。之前何玉教他画符的时候就曾经说过，冬至没有内家功夫，画的符就算再像也徒有符形而没有符神。天元大厦顶楼上他所布下的八卦符阵全部都是何玉事先写好的，否则单凭他写的那些符顶多就震慑前行夜叉，想要降服人魔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只有练了吐纳功夫才算在画符上真正入门。 这套吐纳功夫不是什么秘密，各门各派都有。武当山听过没有？那山上每年都有太极研修班，花个几千块钱就能学到吐纳养生的功夫。所有内家功夫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，关键是常年累月的坚持下去，晨起半小时，睡前半小时。 方阳师叔把吐纳功夫的口诀念一遍让冬至记熟，又亲自示范一遍让冬至跟着做。冬至不知道自己走了大运，老头不收徒，合造派里的弟子也鲜少能得到他亲自的指点的。 你要学会冥想，闭上眼运气时就想象头顶有一轮太阳，你正在吸收它的精华，把气息吐出来时就想象自己将体内的浊气排出。 这个比喻很生动形象，冬至点点头，立马就有了直观印象。的确不难，冬至小时候跟着爷爷学太极的时候，爷爷的确也教过他吐纳练气的基本功，只是后来小孩玩性大，他没坚持下来，现在又勾起了久远的回忆。老头见他照做了一遍大体无误，就开始教五雷符。冬至觉得这位师叔太心急了，半点都没有刚才见面时的悠闲，但老头似乎执意赶在吃饭前把话说完，也不管冬至到底吸收了多少。 五雷符许多传入宗门，譬如茅山龙虎山也都有，通俗称为五雷正法。因为雷可以驱邪伏魔，精怪修成人形啊都要渡雷劫。当年何玉他们部门那个看潮生，哎，算了，扯远了。哎，总而言之呢，五雷符就是利用符箓本身与上天的感应引来天雷降临，懂了吗？ 嗯，懂了。那如果使用者受了伤或者学艺不精，没法完全驾驭符文，会不会导致反噬？ 见冬至能举一反三，老头还挺高兴。 当然，世上任何事物之间都有这样的情况，五雷符也是如此。不过只要心性坚定，符箓就不会出差错。一般来说呢，只会有威力大小的区别，譬如初学者一般是招不出雷的，本门的弟子里也只有何玉当初能在一个月之内招来天雷。 说话间何玉回来了，老头有些累，就挥挥手让何玉给冬至讲，自己在旁边指点。何玉听说老头给冬至传授五雷符，不由张大嘴巴。 师叔，您来真的？ 什么真的假的，让你教你就教。 那您为什么不干脆收冬至为徒啊？ 何玉摸不着头脑，只觉得自己离山这些年师父和师叔形势越来越古怪了。老头瞪了他一眼。 哎， 你到底交不交？别耽误我吃晚饭。 行吧行吧。这个五雷正法是传路宗门专门用来降妖伏魔的一种符箓，各门各派都有类似的符法，但是天雷不是你想请就能请的，心性不坚定的人也不能学。 哎，这段我说过了，你挑重点说。 说过了呀。那什么，你刚入宗门本来不应该学这种高级符法，但既然师叔非要我教，我就先演示一遍，你看着啊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。 在合造派，黄纸和朱砂是现成的，随时都能找到。何玉用镇纸压在黄纸上，闭目吸气，酝酿思路，然后睁眼提笔，一气呵成。冬至屏气凝神，不敢打扰，亲眼见他将黄纸写满。 这次不用咬破手指滴血了吗？ 一般来说不用，火车上那么干是因为我当时找不到黄纸，为了增强效果，后来呢则是为了对付人魔，不得已而为之。 五雷符的符文自然跟明光符截然不同，看上去复杂许多，还夹杂变形的汉字。冬至在心中模拟一遍，默默记下，有些细枝末节未必能一次就记住，但死记硬背总是没错的。符画完成，等朱砂干透，何玉走到空地上，一手持符，一手掐诀，开始念咒。冬至抬头看天，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刚才阳光就被乌云遮蔽，现在更是打得一丝不漏，阴沉欲摧。何玉念完符咒，一抖符文，符文无火自燃。他松开手，那符文没有轻飘飘落下，反倒轻荡着徐徐上升。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一开始只是徐徐清风，还带着初夏的热气和山间的青草味儿，但很快风势越来越大，连他们头顶的树叶都被刮得飒飒作响，不少长势正好的新叶也都被刮下来。冬至与老头更被沙子迷了眼，不得不用手挡在眼前。 师叔，天雷是不是快降下了？ 符文呢是一种媒介，就像古代去别人家拜访要递名帖，请天雷也是一样，符文上升的越快，就说明上天越快接收到讯息。不过这小子现在不行了，那符啊慢得跟乌龟爬似的。 何玉听见了，忍不住抗议： 哎，我有伤在身，被您抓来请天雷，还要被嫌弃，容易吗？ 话音未落，云层中陡然闪过一丝亮光，惊雷紧随其后，轰隆一声，冬至和老头也分别抱头数算，树下那张石桌瞬间被劈成两半。 哎呀，我的， 哎呦，受伤了，枕头有点差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见谅见谅。 老头伸手就要打他， 你，哎，别， 桌子没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吃饭呢？ 那一道雷之后，冬至发现头顶乌云很快散开，天空竟又恢复了明亮。何玉被老头追着打了半天，送饭过来的师弟解救了他。合造派的弟子们想必也已经习惯三不五时的平地惊雷，对石桌的惨状视若无睹，端着菜问老头： 师叔祖，这饭菜放哪里？ 何玉是新掌门最小的弟子，新掌门有好几个弟子，大弟子是下任掌门，比何玉大了20来岁，其他弟子也已经收了好几个徒弟，这些人的辈分都比何玉小，跟老头更是隔了两辈儿。老头随手一指地上： 哎，放那儿吧。 两名弟子将饭菜放下，好奇地打量冬至，他们本来不是在厨房干活的，估计是听见何玉带了人进来才会跑来看热闹。冬至朝他们笑笑打招呼，两个人很快就走了。何玉看见地上的饭菜，大呼小叫： 您又偷偷吃呀？ 冬至来了，这是为他准备的。 冬至毅然把锅背下，夹了一大块先给老头。 让师叔吃一块没关系吧？ 嘿嘿嘿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。 嘿，家花那不如野花香啊。 老头又想打他了。山里自养的鸭果然要比外面的肥嫩许多， 这道鸭子除了本身的鲜美，还夹杂茶叶的香气，入口即化。原本稍显肥腻的鸭肉，在茶叶干香的中和下，也变得更加香酥爽口。老头的动作比谁都快，在冬至刚扒第二口饭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大半只鸭子的肉都夹进嘴巴里去了。见冬至看他风卷残云的吃法发呆，何玉开眼：“ 你看吧，这就是师叔让你抓鸭子的真正邪恶意图。” 话刚说完，手背上就挨了一下。老头把整只鸭子都往冬至和自己这边挪。 那你别吃，你也该减肥了，长得五大三粗，难怪找不到女朋友。我们是正一派，不是全真派，不指望你孤寡到老。 一顿饭在打打闹闹中吃完，冬至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氛围了，这让他想起父母还在世的时候。父母感情好，经常旁若无人的卿卿我我，冬至跟充话费送的似的。三个人的团圆饭到了最后总会吃成爸妈的甜蜜喂食饭，那时候还觉得自己的钛合金狗眼要被闪瞎了。可在父母去世之后，他就是想要闪瞎狗眼也找不到人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